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10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笔记则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开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974 Live Show，974 北京 974 Live Show， 周末晚上10点钟。 周日晚上10点01分，下雨的北京。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呢，一开始专门换了一个很适合今天状态的一首音乐作品，稍微轻松一点 chill 一点，然后简单的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他吧。我觉得他的发型非常的显眼，他的嗓音很迷人，然后他的长相我觉得很慵懒，看到他的今天晚上的歌单我觉得很惊喜。来欢迎我们今天晚上的表演嘉宾张玉。 谢谢泽华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玉。 好，以往都是我先跟大家打招呼然后去介绍嘉宾。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张玉来通过电台先跟大家分享或者是聊天的话，你会先从哪个面去聊？你会觉得开场是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吗？ 我觉得不会，因为每天有每天不同的感受，也许我有时候可能会先入为主，然后说一下啊，我今天都做了些什么，然后我们感受是什么，那大家呢？ 好，那你今天做了什么？ 我今天就是在等待这个晚上 这个通告。 对， 好，那你的感受是？ 我的感受是非常的开心，我非常的爱电台。我非常的爱电台，然后特别开心能来到这儿吧。 这一点其实我没想到的。 是吗？这是我的一个梦想。 来电台唱歌吗？ 不是来电台唱歌，就来电台说话，因为我感觉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儿。 没有视频。 没有视频，然后只可以听到声音，然后很多人然后在同时听着这样的声音。 那怎么办？我们要不要先把今天的视频给关掉？ 可以吗？ 现在电台都有视频了这件事情。 对，我小时候是没有视频的，我95年生人嘛。 它会有神秘感。 是的。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住宿，然后拿着我那个 MP3， 然后调到那个电台，然后听。 你喜欢听哪种类型的电台节目？ 我就是喜欢听就是晚上的音乐广播。 哦， 然后主持人的声音都非常的 治愈 磁性，然后就是给人一种啊真的是夜晚的感觉。 所以你喜欢情感类的话题的音乐节目？通常晚上这点都情感类话题的。 对，是的。然后有很多人打进来然后问啊，我和我男朋友啊女朋友怎么怎么样的。 北京哪有这样的？ 有说感情类的 啊。那你听情歌应该听的比较多。 我挺喜欢听抒情歌曲的。 抒情歌曲。 对， 跟爱情没有多大关系，也不一定都是爱情的情歌。 对，不一定是情情爱爱的，就是可以让你变得有一点敏感的歌吧。敏感的歌曲。对。 OK，第一次来电台，然后就是唱歌的这样的一个节目，会觉得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不是唱一首两首，通常电台可能唱个半首，唱个几句就完了。我们是整场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准备了10首歌的歌单，然后如果我们开心的话，大家想要点歌即兴清唱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只要我会。 哎，好，所以是会有压力。 对，是会有压力，但是尽量做好吧，因为是个 live 嘛，就是放轻松一点，就是有可能会有出错啊，大家多担待。 我们也期待这个出错的情况。 行，我也挺期待的，我看看我是哪里出错，回家苦命练。 第一首歌曲你会想先唱哪首歌？ 第一首歌 曲，自己的歌还是别人的歌？ 唱一首自己的歌吧。 好， 好，那就唱《爱子花》。 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虽然张玉呢很喜欢在电台当中是一个没有直播画面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没办法，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要创新嘛，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能看到他在电台当中的演唱也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在片花之后，我们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就正式的送给各位。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烦恼有的时候很简单，不妨听一听自己内心世界最深处的声音。 爱像夜班有你陪，常承受着不能知情，真心一动不说话，千丝万缕的想法，心会离开，有时候请聆听我真实内心。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 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选择也太多，要加入千篇一律的主流，还是要做那个特别的存在？没有哪一条路更简单。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I'm betting you know that I'm scared to. I 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I swear they find nothing real about you. Nothing real about you. 今天晚上，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听他畅聊那些内心的声音。 你说过的话，回荡在荒野，像烟一样散去。我只是望着前方的想你的影子。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 九七四 Live Show，欢迎唱作人张玉。 我把你的情你的心装进杯里，一口饮尽，感受着心跳声，感受心跳声，我听起来就像是一个刚刚经过的流星，都在忘记，都在惊喜。 微博直播的小憨本憨说，不是要唱吗？然后下辈子想做一只高等的猫说，懂了，这是以电台为主介绍歌曲。 No, 我们已经不是传统的以介绍歌曲为主的电台的音乐节目了，我们是现场演唱。以下这首《爱子花》，欢迎张玉。Sabes que te he hecho de malos 狂，请聆听我真实内心，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 这是在974直播间当中张玉刚才现场演唱的这首《爱子花》。 谢谢大家， 满屏都在说很好听很稳。你紧张吗？刚才 我紧张啊，我紧张了。 没感觉到？你自己感觉到了吗？ 我自己感觉到了，就是我有一点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还是会被分心的吧。就是可能不是那种不是自己在家里唱，我觉得都是会分心的，无论是现场还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对， 你自己在家经常会录视频唱歌，然后看起来非常的放松。 是，我喜欢那种放松的感觉，所以我刚刚就对我自己说，还是尽量找到去享受这首歌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是那种只要但凡是在外面是演出这样的形式的话，就会一开始紧张的人？ 对。 还是你会全程紧张？ 我不会全程紧张，我会一开始紧张，因为就是 那个杂念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我 是担心唱不好，还是 我害怕人？ 哦， 就是我会人群，我有点，我感觉我有点人群恐惧症，就感觉很多人的时候，我就突然会被啊那样稍微。 大家注意我一点问号脸啊！整个直播间当中偌大的空间，只有我们两个人。 对对，是这样，但是就是 见生人你会紧张？ 对，我会有一点 不知所措， 会有一点不知所措。但是我感觉您是看起来很亲切的人，所以我还好。 OK，你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那个是有在想什么画面，有什么回忆，还是完全就是一个放空的一个状态？ 那是一个睡眠的状态。 歌词记得很熟。 对，是自己的歌吗？ 哎，这首歌是在参加完比赛之后很快就推出来的第一首单曲。 对，这是第一首歌， 然后也选择自己作词。 对，自己作词。 为什么？第一首歌一般好像都会显得格外隆重。 它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其实这首歌说草率也不草率。一开始我是想很快就发出来嘛，然后可能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这首歌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词就一直不满意，就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改来改去。我特别 一开始就明确是自己来作词这个事儿吗？ 对，是因为我喜欢写东西，所以作词这一方面是想尝试的。我觉得自己的歌要和自己有连结。对，所以我选择自己去作词。然后 请问这首《爱子花》你当时在作词的时候是有很明确的概念，还是写着看着？ 我想一下啊，我当时是怎么想来着？ 还是已经忘记了？没关系。 我其实我当时就是没有太去想框架这件事情。 你写歌通常是这样是吧？ 现在会怎么说呢？还是会注意一下框架，但是这首歌我觉得应该不要去那么在意框架， 因为它的音乐很灵动。 对对，就框架这种东西，我觉得我们要突破它，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吧。毕竟是自己的歌，想怎么做怎么做。 过去一年了，现在唱这首歌曲的感觉是？ 还是挺喜欢的。 有什么画面或者是回忆在里面吗？ 那就太多了，因为我其实一般去到一个场合都是先唱这首歌，我感觉这像一个不成文的传统一样。 我觉得这首歌曲因为它其实变化的幅度不是特别大， 对， 所以第一首歌曲来唱它的话通常不会有什么错。 对，就是先给自己一个定心丸吃进去了。 哎，但难点在于它得稳。你但凡杂念一多了以后，它就可能会出现听起来不是那么顺畅的情况。 是的，一开始感觉自己有点卡痰。 试音的时候真的没有， 偷偷的清了一下。 OK，这首歌曲开完嗓了以后，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 有这位朋友说，请问这首歌曲是自己的感情经历吗？爱子花 肯定是有自己的感情经历在里面， 但他真的很不明确。 他不明确吗？ 就是他只是有感情在，但是没有明确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人。 是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心境吧。他有一点类似于就是在一个你感觉，就是其实这首歌他并不是不爱了，他是还是爱着对方，然后但是也是因为自己吧，就不知道感情应该如何走下去。对， 你是一个比较喜欢隐隐的人吗？ 对，我是喜欢隐藏的人， 然后一切都不要太过于深入的展开。 我觉得倒不是，也不是不太深入，而是我觉得有些东西是不用说的那么明白的。 好。 嗯， 下辈子想做一只高冷的猫说，为什么会用西语填词？ 为什么会用西语填词？我觉得西语很性感。我当时是觉得西语很性感，然后我出了这首歌以后会有更多就是有才华的网友，就是去给他赋予一个他们自己的感受吧，就是用听得懂的语言说不爱，然后用听不懂的语言说爱你。 你本身是会讲西语的人吗？ 我非常浅显的西语会一点点，因为之前去旧金山嘛，然后旧金山很多地区会讲西语。 你说 muchas gracias 这种就是hola hola。 对，其实我只是会就是很简单的，对，然后其实这个词是我出的，然后我去让去西语留学的朋友，然后帮我再完善了很多。对。 OK， 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慵懒的有一点小 sexy 的第一首歌曲之后，接下来去往什么样的方向？ 我们现在我们要怎么走呢？ 看你啊，看你的感觉。 那就来一个How to。 上来就翻唱了哈。 对， 请问今天晚上的翻唱歌曲的标准是？ 翻唱歌曲的标准是我喜欢。 OK。 然后这首歌曲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这首歌跟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有没有在自己的特定人生阶段的时候格外喜欢这首歌曲？ 我前一段时间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How to 是就是这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因为它是一个有一点不得其解的那种感觉，就是所以它这个名字也很妙。它这首歌是橘子海的，它 how to 是后面是一个省略号点点点，就是到底要怎么样呢？ 它是从名字就抓到你的是吧？ 对，是的。 好，然后橘子海的气质我觉得是很适合你的。 谢谢。 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继续的邀请大家锁定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一下 How to。sorry 我们重来一下哈。以下再度的请出张宇。 Scratches on my nose.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stray. Stitches on my chest. I won't fall in love. I won't fall in love. You know I know. You know I know. Oh my body, I'm sleeping on the moon. I was falling down, had no courage. How splendid what I've done. To carry and buried, I really lost control. I just fall in love. It's now or never ever. How to replace the stars with these diamonds? How to really find keys, restart everything? How to fill up your heart if I'm nothing to you? How to confess your love? 感觉这个伴奏好像不太对， 来自于你给我的伴奏。 嗯，我给的伴奏好吧， 没关系的，我们也可以停到这里。 好， 哎，你什么时候感觉到伴奏不太对的？ 一开始因为我给的是因为一开始我给的是吉他的弹唱，纯吉他的。 那你就唱完了一段然后你才说伴奏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已经开始了就 那为什么中间你又犹豫了一下呢？ 因为他和我心里想的不太一样，他和我设定的不太一样。嗯， 但这个就是原版的伴奏的一个感觉。 对，这是原版伴奏，然后我准备的是一个纯吉他版的伴奏。 你现在真的在学吉他是吗？ 嗯，是在学吉他，但是那个吉他是我好朋友给我弹的。 嗯 嗯， 为什么会想学吉他？ 嗯，吉他就像这种雨天，然后自己在家弹吉他就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很多人会觉得吉他是唱作的一开始。 对，它很疗愈，其实、哎。它一方面是创作的开始，然后例如吉他、键盘都是，但是 它的和弦就可以带出来一些东西。 对，是的。 所以接下来你是有可能会往这个方向走吗？ 对，会 自己去作曲。 因为我是觉得，现在是离不开作词和自己作词和自己作曲的。然后，如果 这个对于你而言是不得不的一件事情，还是你自己本来就想做这个事儿？ 这个绝对不是不得不，因为要如果真的想要传达出自己心中所想，肯定还是自己去作词作曲会比较好一点。嗯。 有人说张玉很适合唱乐队，你自己觉得呢？ 我挺想尝试的。 你做过这个事儿吗？ 嗯。怎么说呢， 这么多年的成长过程当中 尝试做过，但是都失败了。 失败的点是觉得时间不对，还是 一个是时间不对，还有一个是其实做乐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是的， 对，然后把几个人凑齐也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然后并且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 方向的一致。 对， 然后生活呢还得面临一下很多的困难。 是这样， 还得继续坚持下去。 对， 之后还会有做乐队这样的一个梦吗？ 如果有好的契机的话会尝试。 是真的张玉组的一个乐队，而不是张玉加 band。 他犹豫了 我真的犹豫，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 OK， 谁知道呢。 请问今天可以点歌吗？ 可以点啊，我听一下大家想点什么歌。 好，大家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现在通过各个平台发送上来啊。如果会的话我们可以清唱几句哈。 嗯，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名发送上来。微博上我第一个看到的是日落大道是张靓颖的那首吗？ 是梁博的那首。 嗯，可以吗？ 日落大道可以，我想一下他怎么唱来着，怎么唱来着？谁给我起个头啊？ 没有人。第二个是欢喜，欢喜你应该 OK。 欢喜，对，是我自己的。日落大道的话，我想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哒哒哒哒哒哒哒，海边的蜿蜒，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再想一遍，想一遍， 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见夜的黑夜。 好听，然后你很执着，一直到自己会唱的歌词的那个部分。 对对， 好，然后再翻一个牌子哈，在听听 FM 这首，这个朋友点的落叶归根。哎， 不好意思，这位朋友，我不太会唱这首歌， 是吧？然后我们还有30秒的时间，请问，推开世界的门，慢慢喜欢你，偿还。 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对了， 慢慢， 快一点哈。 慢喜欢你，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对，我只会搭的，不好意思。 Okay， 这首歌是莫文蔚的， 对 吧？ 莫文蔚的。 对，就不要着急。今天有一首莫文蔚的歌， 稍后就呈现给各位。 是的，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Time Show， 稍后休息，马上回来。 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FM 九七四音乐的游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烦恼有的时候很简单，不妨听一听自己内心世界最深处的声音。 爬上夜班有你陪，常承受着不能知情，真心一动不说话，千丝万缕的想法，心会离开，有时候请聆听我真实内心，爱有无数种方法，靠近不要太复杂。 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 选择也太多。要加入千篇一律的主流，还是要做那个特别的存在？没有哪一条路更简单。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I'm letting you know that's scared too. I 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I swear they find nothing real about you. Nothing real about you. 今天晚上，我们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听他畅聊那些内心的声音。 你说过的话，回荡在荒野，像烟一样散去。我只是望着前方的像你的影子。 我飘啊飘，你摇啊摇，无根的野草。当梦醒了，天晴了，如何再飘渺？ 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唱作人张玉。 我把你的情你的心装进杯里，一口饮尽，感受着心跳声，感受心跳声、哦、 听起来就像是一颗刚刚激活的流星，都在来往旅行，都在惊喜。 各位久等，十点三十二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请来的嘉宾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玉。 刚才我们唱到了一个错误版本的这个橘子海的 How To，然后也说到了莫文蔚的歌曲，今天真的有一首，所以接下来要先唱的话，你会选择先唱哪一首？ 我选择先唱，既然那个刚刚橘子海的那个唱错了，那就先唱莫文蔚的吧。 好，你的嗓音唱莫文蔚应该是很好听的。 对，可能是我们俩的声音都是算比较有特点的。 你有模仿过莫文蔚的声线吗？ 我有，就是这首歌我第一开始听的时候，我会有意的去想模仿她，因为我觉得其实她那个声音别人觉得我可能发不太出来那种声儿吧。 别人觉得你可能发不太出来。 对，因为他这首歌他唱的是那种轻轻柔柔的。 是。我也没想到你会唱这首歌曲，因为这首歌曲在他个人的作品当中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 我喜欢这首歌，其实我是先听的李宗盛老师版本的。然后我就搜到十二楼，发现莫文蔚还有一首十二楼。 这首歌不好唱。 是不好唱。 OK， 所以接下来就是挑战的时候哈。 对，试试吧。 好，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听到以下张玉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十二楼。 被怀孕的影响，是谁在十二楼嚷嚷？ 清了恋情，终于不管。 这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听到有人来演唱莫文蔚的这首歌曲，很好听哎， 谢谢。 然后你再仔细听这首歌曲的编曲，这首歌曲的气质过了那么久依然很好听哎。 对，经典的会永远更久不衰， 那种都市调性。 对， 然后莫文蔚的那样的一个表达，举重若轻的一个态度。 是的。 你第一次听是李宗盛的版本， 对， 李宗盛应该会更加的讲述感强一点。 对，李宗盛老师他的感觉就是每首歌都在讲一个故事， 哎， 对，然后其实这首歌能看到我们很多人的一个缩影， 是， 就是生活当中的纷纷扰扰，然后可能有时候你工作一整天是吧，回来以后是一杯白水等着你， 一碗汤都没了， 一碗汤都没有是一杯凉白开，就也没有说凉白开不好，就是你试想一下，你在一个寒冬腊月的天气，然后回到家，然后是一碗你家里没有热水了、 嗯、 停热水了，然后只有冰凉凉的水等着你的那种感觉，但是哎，又忽然之间你的爱人可以给你一个拥抱之类的，就会化解了这些，就生活总是在来来回回当中。 你是一个脑补画面很多的人吗？ 是，我是一个小剧场特别多的人， 生活当中也就是这样的人。 对，生活当中小剧场非常多， 好处是在艺术方面可以把这些小剧场全部的幻化出一个一个情境， 是， 你会演绎的更好。 对， 坏处就是 太敏感， 哎， 嗯，然后 心理戏太多， 心理戏太多。但是其实我是那种怎么说呢，我处女座，就是我其实还是分得很清的。我不知道我这些小剧场是从哪儿来的，可能我某个星象里面有双鱼座的特质之类的，但是我还是在理智之中的。 虽然跟星座没关系哈，那所以你是一个很事儿的人吗？ 对自己挺事儿的。 这个事儿主要是在工作方面， 对自己要求挺高的。嗯，然后这种人其实他就特别容易陷入一段一段时间的迷茫。 嗯 嗯，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太高，然后他突然就不知道该怎么走，可能会 时而觉得自己很优秀，然后时而觉得啊， 我是什么东西。 最近的迷茫期是因为什么事儿？ 最近的迷茫期 还是他就是一阵一阵的。 对，他就是一阵一阵的。然后尤其在 你现在这个阶段的状态，就是此时此刻啊 right now 是一个什么样的正常的张玉，还是进入到 我现在是迷茫的张玉。 哦，迷茫的张玉。 对，我现在是迷茫的张玉。 你迷茫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样的表现？ 嗯， 不爱说话。 迷茫的时候，对，嗯，因为我想自己思考清楚嘛，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然后哦，我想起来了，因为我生理期。 好嘞。再加上前面说到的这个可能跟星座有点关系的那样的一个对于自己事儿的一个时不时进入到一个迷茫期的一个状态当中的话，会格外的强烈。 对， 你最近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吗？ 想不通的事情就是为什么要减肥啊。 你这么瘦还要再减肥吗？ 我真不瘦，就是我这个人就藏肉。 哦， 然后前段时间我是从去年冬天开始胖的，然后一直胖到了夏天。我很想减，但我发现我减不动了。 是因为嘴馋？ 也不是因为嘴馋，我会控制住我自己，但是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对。 那你运动吗？ 嗯，我最近也不太想运动。前一段时间尝试运动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发现运动并不适合我，反而少吃我可能会，哎，我现在在说些什么呀？我会不会引起大家身材焦虑啊？并不是这样的，而是我 那个矛盾纠结的那一面，此时此刻正在上演、啊。 对，是是是，就看我现在自己在这儿，扭来扭去，扭来扭去。 你这样从旁人的角度是觉得可爱的，但是对于当事人的你而言是觉得 我很讨厌这样的我自己。 好， 嗯。 我觉得我们在听着这样都市调性很强的音乐的时候，在聊这样的很都市的话题的时候很合适。虽然它看似和音乐无关、但它其实跟你个人有很大关系的。 对， 所以它其实也在音乐方面有所展现。 是 你的慵懒来自于你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挺懒的人是吗？ 我的慵懒，我为什么看起来慵懒呢？ 你的嗓音很慵懒。 我并不懒呀，关键是 嗓音。你觉得是慵懒的音色的那种感觉吗？那种质感吗？ 我的声音确实会被说 就很法式、啊、 让人听着很想睡觉。 哎， 然后不要听我说太多话，可能说一会儿就是也还是要大家醒醒神儿啊，就是开车的朋友们。 所以你自己并不觉得自己， 我不觉得我自己是个懒人。 你觉得自己的嗓音的音色呢？ 我自己嗓音的音色真好听啊， 嗯， 就是让人听着心里痒痒的那种好听。 因为我们目前听到歌曲好像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淡一点的。 对， 没有太展现自己亮的那个部分的音色的。 是 那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一下吗？ 可以啊，可以啊。 但你作品当中展示亮的音色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对，我 目前还没开发那个区间啊。 是，我感觉我在找我亮的好听的那个声儿 啊。 啊， 你看是你在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指引啊。因为我们听这种慵懒慵懒慵懒慵懒听了久了以后就会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 我就是感觉我就是这么一个懒人。 哎， 我今天的歌有什么能让大家觉得我很勤快的吗？ 我觉得有一首 跳舞的那首是吧？ 对， 那行，那给大家跳支舞吧。 好， 挑衅的舞步。 好，你要跳舞吗？看心情。 对，看心情吧。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听到以下我们现场带来的这首挑衅的舞步。 角落是谁在演戏，我想你清楚，你比我清楚吧、疯狂的逻辑搭配语气略显大滑稽，是谁在听笑话，我喜欢听笑话，挑衅的舞步慢慢在扭，我配合着你一步步通，左边右边左边右，左边右边左边右，我警告你别再挑动，你的眼神会让我失控，一点温暖就足够，一点温暖就足够，我怎么无力抗拒你给的调皮，过去的规则已经全部被忍记，好此刻都不想都不想回家，让我们就这样这样进行吧，我把你的心你的心装进杯里一口饮尽，感受着心跳声，感受着心跳声，听起来就像是银河刚刚经过了流星，都在忘记都在清醒，挑衅的舞会慢慢在扭，我配合着你一步步动，左边右边左边右，左边右边左边右，我警告你别再挑动，你的眼神会让我失控，一点温暖就足够，一点温暖就足够，我怎么无力抗拒你给的调皮，好此刻都不想都不想回家，让我们就这样这样进行吧，我把你的心你的心装进杯里一口饮尽，感受着心跳声，感受心跳声、哦，在忘记都在惊喜， 晚上10:48，然后后面我们还听到有雨的声音，很适合今天晚上在直播间当中带来的这首挑衅的舞步，节奏感刚刚好。 现在雨又下大了吗？ 因为我们看不到外面这个情况。 嗯，但是我们可以听到声音，对不对？ 把耳机摘掉可以。这个节奏感和这个慵懒的状态，你前面说到是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是没有摸到那个亮音的状态，所以没去带来别的风格的挑战， 其实这个是借口了， 是吧？ 就还没有遇到合适的歌。 嗯嗯，下一个合适的，哎，你一般听歌曲，你是会被旋律抓到，还是会被歌词，还是？ 嗯，我会被。 你挑剔的会在哪个方面？ 我挑剔的会在，我听编曲。 听编曲。 对、嗯，我还是蛮听编曲的，然后。有一些就是歌它可能编曲就是会让我劝退。 嗯。OK， 所以听到我们刚才也听到这一段哈，请问听到这个挑衅的舞步的这个编曲的时候，当时是什么抓到的你？ Bass， 对，他的 Bass 弹得很灵。嗯，然后当时就觉得哇哦不错， 它有那个跳的灵动的那个感觉， 对对对，那种感觉。对， 我刚才一直在期待你跳舞，你没有跳。哎， 对对，我们今天不用跳舞的吧， 我们直播间够大，反正你要跳的话随时可以跳。 我怕那个，我主要是怕那个镜头扫不到我出话了。 不会，我可以一直来找着你。跳舞这个事儿是因为参加节目的时候你有跳。 对，我昨天有和朋友聊，他说那个张云到底喜欢不喜欢跳舞。 哎， 我说我不喜欢跳舞，我就是如果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不会跳了。 你是喜欢 就是身体自由的跟着音乐去带来那种随性乱舞， 是随性乱舞，对，我喜欢群魔乱舞的那种感觉， 然后不喜欢系统的像唱跳歌手那样完全教好的舞步。 嗯，对，因为主要是 记不住， 我是那种啊，我跳舞我学我很认真， 嗯， 但是我跳出来大家会笑我，他们说我是那种因为太认真然后动作奇怪然后老师觉得想笑， 但你不知道大家喜欢看的就是这样的， 对，大家是喜欢看这个，但是我很不爽，我很想跳那种啊非常厉害的、 哦、让大家觉得震惊的， 对，然后我这种对吧，大家就是看到我的形象总以为我跳舞跳得特别好， 哎， 以为我特别 swag、 哎、 那种感觉，哇，我可真不是，我跳舞好，我就给大家扭两下，我觉得还可以，就是跟随着律动，然后这种感觉我觉得舒服的就可以。嗯， 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很多人来说很好看，很好看，期待。那看来现在是在发展以后，个人可能会更加的不强调跳舞的这个部分了，就跟着感觉走。 对，但是不排除吧，如果歌来了，想跳一段也有可能。 OK，、嗯、接下来带来什么歌曲？ 接下来带来。我想一下，来一个水星记吧。 哦， 水星记， 水星记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 是，然后去想想你们那个没有得到的那个人吧。 你有吗？ 我没有。 Okay. 我其实没有什么遗憾，就是该有的都有过了，那就让它成为回忆就好。 水星记。 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 这个唱吗？ 啊，那个可能会想没有那么好，你可以试试看。 啊 okay、 这瞬间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里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看你色满际，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敢说沉溺。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眼睛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也等着和你相遇。 出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探寻？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才可以再跟你飞行，环游世界，至少可以陪。 这是在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水星记》，演唱者是来自于张玉。晚上，特别是周末晚上的时候，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难免会想入非非。 对，对，就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么一个人吧，在自己心里面，然后。无论什么原因，可能是错过了，然后或者现在正深陷其中，然后听这首歌会很有感觉，因为有可能都是一种遗憾。也许哪怕你现在在这里面，然后你明明知道你和对方虽然很近， 但享受那些画面感吧。 对， 来吧，时间的关系，我们这段只能先进行到这里，还是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调频94.5兆赫， 这里是故宫博物院，这里是钟鼓楼， 这里是中华民族院， 这里是国家体育场鸟巢， 这里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调频94.5兆赫。 妈妈，声音都传到六环外了。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六环不是终点，陪伴直到永远。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会更加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您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更是同时开放，选择您最感兴趣的话题和主持人进行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推荐，我们也会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各位的时间。现在下载、安装或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拿。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收看九七四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晚上11:01，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这位嘉宾呢，他居然是从小想做主持人的嘉宾。 对，我是想做广播主持， 而且是广播主持人。 是，对，然后就是这个时间段的，10点到12点的。 一定要做夜里的。 是的， 就前面我们讲到小的时候张玉就喜欢听广播， 对， 然后喜欢听夜里的情感类的广播。 哎， 如果没有这个框架限制哈，你真的可以做主持人的话，然后是音乐电台的主播的话，晚上这个点你会想做一个什么类型的一个节目？ 我想要怎么说呢，就是就其实每期都是有主题的，对吧？ 也不一定啊，我就说完全没有任何的限制的话。 没有任何限制啊。 啊， 那就是我想可能会想跟大家推荐我自己喜欢的歌。 嗯， 对，然后做一个分享，然后大家也可以给我发过来，就是他们想跟大家一起推荐的歌，然后为什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面故事是什么。 那我们来聊一聊，首先推荐自己喜欢的歌。 嗯， 现在的张玉你听歌的方式是什么？打开新歌随意的听，还是？ 我是因为现在就是也会想就是下一首歌要做什么样类型的嘛，就是可能会先听就是按类型去听一下，然后其实我如果要是收藏到自己歌单的话还是比较随机的，就是好听就收藏。 所以是随机的去听歌，然后随机的去碰到自己喜欢的。 对，生活就是一场不期而遇。 哎，你不是最近状态不好吗？ 啊，我突然开心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女人。 哎，然后推荐自己喜欢的歌，请问如果让张玉来推荐一首自己最近喜欢的歌的话，现在你不再是这个歌手张玉了哈，是音乐 DJ 张玉了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 DJ 张玉。 好听。没了吗？不是要推荐歌曲吗？ 哦，对不起，我突然就是啊，我沉浸在我那个职业里面了。 哎， 我想要推荐给大家听的歌是，最近在听的是《Why Try to Change Me Now》。这首歌挺有自己小调调的。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哎，你这样的推荐方法倒是特别，对，前提是得会唱，还得唱得好。 对，就是自己就是随便唱就是。其实唱不好也没有关系 哦。 大家就是哎，这不是两首歌吗？就听到了两首歌。 哦，没了吗？你的推荐歌曲 就是因为这首歌。 我想一下还有哪首歌？不行，我得看一下。 你得给大家理由啊，看大家能不能听到你的介绍，就真的想去听那首歌曲。 OK， 我刚刚就是不太，我对不起，我刚刚不专业了。我现在要给大家推荐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的原因是，这首歌其实是很适合今天这个天气听的。对，然后它的歌词是写就是一些非常小调调的东西，然后有一点小思绪在里面，特别适合一个人坐在窗边喝一杯热水，望着这个寂寞的街市展开无数的遐想。 我觉得很棒。 真的吗？ 真的很棒。 真的吗？ 就是听你这段介绍以后，我会想听这首歌曲， 是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啊？ 它会让我想要在窗边喝一杯热水， 对自己好一点。 哎，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小调调。 快去听吧。 好，如果大家种草的话，可以去听一下这首歌曲啊。歌名叫做 Why try to change me now? 你为啥要改变我？ 好，他翻译过来的这个中文名哈。哎，那你能给大家唱两句吗？ 我就唱前面开头 就好了， 因为其实好多歌都用这个做采样，所以可能你们会很熟悉啊。就是前面是I'm sentimental, so I walk in the rain. I got some habits even I can't explain. 就是对， 好听。好好听，来吧，我们这时段的演唱继续吧。接下来带给大家什么歌曲？ 接下来带来的歌曲是 Lost Stars。 哦， 好，第一次看到这首歌的歌单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好期待这首歌曲。以下我们现场带来就这首 Lost Stars。收看方式啊，还再强调一下，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然后这时段还是可以有点歌的环节哈，想要听张玉在直播间当中唱什么歌，把歌名发送上来。 Just a boy caught up in dreams of fantasies. Please see me reaching out for someone I can't see. Take my hand, let's see we will wake up tomorrow. Best laid plans, sometimes it's just a one night stand. I'll be damn good, he's the manLet's get drunk on our Tuesday, God. Tell us the reasons. Face it on the yawn. It's holiday season. Slammed us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we all lost ours. Try to Who are we? Just a speck of dust within the galaxy. Who is me? Careful turns into reality. Don't you dare let these memories bring your sorrow.Yesterday I saw a line, kiss a tear. Turn the page, maybe we'll find a brand new ending. Where we're dancing and all tears and curd. Tell us the reasons, face it on the yawn. It's holiday season, slammed it on the run.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we all lost ours. Try to light up the dark. Ooh, I thought I saw you all there crying. I thought I heard you call my name. I saw you.Sit on the yawn. It's on the season. The slammed is on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we are lost stars. Try to light up the dark. Ooh, I thought I saw you 张玉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这首 Lost Stars， 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还是很感人。 对， 你是因为电影知道的这首歌曲，还就是单纯的因为 Adam Levine 知道这首歌曲？ 我知道，我是因为电影知道这首歌曲， 是吧？就会更加的有那个画面感。 是的，然后这首歌很有意思，这首歌就是有一个造版的，然后还有一个净版的。 嗯， 对，看，我觉得还是这种东西是一个很客观的，就是还是看你自己就是更偏向于哪一版。而且有时候我觉得心情不一样，你是会就想听不同的 歌曲。改变人生那张那个电影是你喜欢的吗？不是，再次出发啊，再次出发。 嗯，再次出发，我觉得我是挺喜欢的，我挺喜欢的，但我觉得有点矫情。 所以你不太喜欢矫情的人生？ 嗯，对，我不喜欢那么矫情，看开一点。 嗯，你曾经有过没看开的阶段吗？ 对，我之前是挺看不开的，但是我发现， 我觉得应该时不时的。 怎么说呢？我现在好多了。我之前是比较看不开，我看不开是因为就是。我喜欢给我自己很多要求，然后或者我也喜欢在感情当中，就是虽然我是一个比较 chill 的人，但是就是无形当中会希望会期待对方怎么样，但是我现在不会太期待了。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确实是付出就不要有太多的怨言吧，因为付出是非常个人的一个行为，就是无论对方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反馈，你都要有勇气去接受。 你会觉得这转变是成熟的改变吗？ 是因为工作累， 嗯， 就是不想去想那么多了。当你发现你的世界，你的个人世界可以被除了感情其他更多东西所填满的时候，你就不会太跟一个事情较真儿。 工作这个阶段的张玉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因为现在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忙的状态，所以我会希望自己可以更有时间去写歌，然后去提高自己。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算工作的一部分。然后我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通告，但是我会去学习，然后每天也是非常紧张的时间。 不会有那么多通告，是自己不想上还是？ 因为最近就是 疫情的原因， 对 确实不太好上。 对，是有一些活动取消了嘛。 嗯。 然后正好通过这段时间可以好好的学习一下。 嗯。疫情到来之前的时候，好像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习惯于曝光， 是 越来越习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分享自己。你是一个很会分享自己的人吗？ 我是分享欲极低的人， 是吧？ 嗯，我不是特别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 但你从事的这个职业又使得你不得不做这件事儿。 是，但是我也没做，我感觉我做的也挺少的，因为可能就是比如说发微博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我不想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更没有必要去那个叫什么被迫营业。因为我觉得我发的微博不是被迫营业， 都是自己想发的。 对，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想发有意思，然后我会发，然后我会很，然后我觉得这会儿的状态是好的，因为我是希望和你去分享这件事情，而不是我疯狂的找我的那个相册里有哪些照片啊或者什么的，就是非得发一个，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思。 很多人说这个时代是需要经营自己的，是越来越需要经营自己的。 但是我觉得 至少对于张玉， 我觉得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东西是让别人会更接纳你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什么东西是怎么说呢，去发一个状态也好，还是你真的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也好，大家是懂的吧。我觉得 看直播的很多朋友说你自己开心就好了，想发就发，不要强迫自己， 谢谢。 然后也有说真希望你能非得发几个。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答应了会有这个点歌的环节哈，接下来我们该进入到跟大家互动的这个时间了。 OK， 然后今天也别光是我们俩聊哈，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一点就是粉丝提问的时间，大家想要提问的问题也可以在各平台上发送上来，然后帮助大家来提问。由于这个刷屏的原因哈，前面大家点的歌的那个歌名都已经刷没了，方便的话请大家再把歌名重新的打上来。 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Yellow 这首歌曲可以吗？ 嗨，你说谁帮我？ 没有人，只有你自己。你可以通过手机帮助你。 对对对，我可以搜一下。YYELLOW 歌词。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好浪漫。 嗯。 这谁那么会点？ 哦，我看看，第一个看到的是鸭纸姑娘， 鸭纸 姑娘， 嗯，哦，鸭纸姑娘，好，鸭纸姑娘送给你们。Look out 啊 ，sorry， look at the stars， 哎呦，起高了 ，look at the stars， look how they shine for you。And everything you do is ever all yellow. I came along, I wrote a song for you. And now the things you do, and it was called yellow. 直接唱副歌吧。Your skin, oh yeah, your skin and bones.Turn into something beautiful. Do you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 so. You know I love you so. 啊，说停就停了。 对， 哎，这首歌曲真的很适合夜里的时候听。 嗯， 那个它是你心目当中很浪漫的序列当中的歌曲。 对，我觉得他蛮浪漫的。 好，你呀你呀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哦，我搜一下， 也搜一下歌词。 嗯， 这首歌曲也是很浪漫的一首歌曲。 对， 不一样的浪漫感吧。这一趴除了可以大家现场点唱哈，大家想提问的话也可以把你的问题发送上来。闽南话，我就在等那个，你可以吗？ 成功的不计划，也只有你命令，哪会讲到这样啦？真讲两讲三讲，吃起你就爱就怕啦。上个对不起，忘记怎么讲。 好好听，哎，语言这个事儿，你真的是可以哈。 哦，我喜欢。 你经常可以会各种各样的语言。 对，就是未必都特别会讲，但是我就是喜欢 去学。 对， 然后唱完也就完了，你也不会认真的去学一个新的语言是吧？ 就是想学，但总停留在想的阶段。 嗯，你刚才说一开始觉得最浪漫的语言是西语吗？ 我觉得西语很浪漫， 哎，很性感。 嗯， 刚才用的词。 嗯，对，很性感。对， 嗯，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尝试到的或想尝试的语言有吗？还是就跟着感觉走的？ 跟着感觉走吧。其实我一直也特别喜欢粤语。 哦， 嗯，我觉得粤语也特别美。 是广东话的那个粤语哈？ 对，广东话。 啊，我以为越南语言也是挺独特的。 对对，我觉得每个语言都有它独特的美吧。 是，来回答几个问题哈。刚才很多朋友在问的是今年生日怎么过。 今年生日会吃一个大蛋糕。 哦，不怕胖的哈。 你是吃 又忘记了 是吃掉还是就摆一个样子？ 我会把它吃光。 好，然后这位叫做 Moonchild 的说，在创作过程当中或者生活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请问你一般是怎么解决的？ 大哭一场。 哎，有的时候是哭不出来的，你不觉得吗？ 那我觉得那得多伤心哭不出来啊， 就是也没到那个点上， 就是憋的 隐隐的那种，对， 憋着的，就是，哎，啊，那会儿最难受了。 对， 怎么办呢？泽华老师一般怎么办？ 喝两口。 喝两口啊。行， 你呢？ 我的话，我就我是那种，就是我先处在一个憋的状态，然后憋着憋着就哭了。 哦，所以你一定是通过哭这个方式宣泄出去。 对，对，我一定会大哭一场，让自己 哭完马上就好了，是吧？ 哭完我立刻就什么事儿没有了，就跟没有发生一样。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它就是需要一个发泄口，一个点。因为无论怎么样，你经历了什么，你摔倒了，你还是得爬起来继续往前走，你不可能停在这里。 对的。然后他还在问是感性多还是理性多，我觉得是感性吧。 就事论事吧。因为在我自己开始决绝的时候，也还是挺理性的。 开始决绝的时候， 对，就是 决定做一个决定的那一刻开始。 对，然后他已经就比如说某件事情，他 你决定翻篇了， 翻篇了，然后或者他触碰到我一个底线，我会还是比较理性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说这个星座的人有着绝情，他绝情就绝情在这一面上。好，然后还有说有机会看到你拉大提琴吗？ 哎呦，这谁说的？ 还是那个鸭子姑娘。 鸭子姑娘拉大提琴，希望在我在有生之年可以拉大提琴给你看。 好。哎呦，哎，有人点歌 Viva la Vida。 哇，我不会唱， 是吧？ 好， 我们继续再翻几个点歌的朋友吧。 好呀。 有生之年， 这是一首歌吗？ 夜里， 夜里，这样的夜里，哦，应该是何小荷的夜里吧，我试一下吧。夜里， 我们此刻听到的这首伴奏是来自于张玉专门请朋友用吉他来弹的一个伴奏。 对，就是刚刚没有能播出来的那个伴奏。 对，很好听。 这样的夜里，而你会在哪里？白日的场景随夜幕而藏匿，欢畅的吊灯，模糊的倒影，无声的花木遗忘了我摇晃的大厅里，是冰冷而寂静。 好听。哎，这个朋友问的问题我觉得还挺想问一下的。张玉今年有收获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吗？颓废的周淼问的。 张玉收获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2021年。你这个叹气回答了这个问题。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也不是，而是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真挚的情感真的非常重要。对，我觉得抛却一切复杂，因为我知道就是现在大家彼此见面都是肯定是还是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保护自己吧，可能是不会特别轻易的会去相信谁。 是， 但是还是要留下自己最纯粹的一面给到值得的人。 啊，我觉得这一刻我们就唱这首歌吧，你很对味。 那个呀， How to 那首歌 How to OK 来一下吧。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语言真的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内心的所有的很复杂想法都给说出来，但是唱歌这个事情有的时候真的是它就可以唱出来，比如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现场版本的 How to。 Whatever you do, whatever you say, like a trumpet in my head, could be a dream, could be a feel, scratches on my nose,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stray, stitches on my chest, I won't fall in love, I won't fall in love, you know I know.I'm sleeping on the moon. I was falling down. Had no courage. I'll spend this what I've done. Took a ring and buried. I really lost control. I just fell in love. It's now or never ever. How to replace the stars with this diamond.How to fill up your heart with that everything? How to fill up your heart if I'm nothing to you? How to confess your love? How to replace the stars with these diamonds?How to relive and kiss, restart everything? How to fill up your heart if I'm nothing to you? How to confess your love? Ooh. 感人。这是现场版本的 How To， 有人问说这是什么歌啊，原版是橘子海的版本啊，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个版本跟橘子海的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 How To， 在这首歌曲当中真的是诉说出了很多的人生的问题吧。 对， 然后音乐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美妙点是你把问题提出来以后好像不用在歌词和这个旋律当中给出答案，但是你抛出来那一刻以后，大家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的共鸣感会让自己不自觉地产生一些什么。 泽华老师，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嗯， 这叫滴滴滴滴。 好嘞，稍后我们来回答什么是滴滴滴滴。 空调调高一度，践行小节约，节能环保健康，促进大文明。 即日起，由首都文明办、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北京市商务局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2021畅享健康生活空调调高一度专项宣传推广行动全面启动。 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 干啥呢？ 寻宝呢。现在下载或更新听听 FM 最新版本，就可以开启新版寻宝活动，万元现金礼包，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拿。 听听 FM， 咱们寻宝走起。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11:30，这里是依旧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加快节奏哈。欢迎回来，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张玉。这个周末我觉得收获还挺多的，昨天听到一个新词叫做 QQ 扩列，我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一个词、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是吧， 听起来很 我喜欢你那个嗯。然后你刚才又说到那个，那是什么一种感觉，然后那就叫滴滴滴滴 滴滴滴滴 啊， 很简单的，懂的都懂 哦，跟 YYDS 一样哈。 嗯，对，有点那种感觉， 滴滴滴滴。哎，你音乐当中滴滴滴滴的时候多吗？ 嗯，滴滴滴滴的时候蛮多的。 是听别人的歌曲的时候还是自己的歌的时候？ 嗯，都有，但是是不同的感觉。 嗯 嗯， 就是自己听自己歌的时候，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的歌曲当中目前这些哈， 嗯哼， 最滴滴滴滴的是哪一首？ 最滴滴滴滴的，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爱子花》吧， 《爱子花》。 但是像《幻觉痛》的话，就是这首歌， 嗯， 如果你要去深究的话，它也可以做到滴滴滴滴。 嗯，但是得深究。 对，稍微想一下。 嗯 嗯， 那接下来我们就 滴滴滴滴一下。 好 ，OK。 如果刚才错过那个滴滴滴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一直觉得很困惑的朋友们，再强调一下。 懂 的都懂，嗯。好，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继续。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张玉自己的歌曲《幻觉痛》。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微尘落入起雨，暗中幻动的无力，徘徊不停，语言不明，却享受片刻的欢愉。你选择逃避，解释内心的恐惧，面无表情。你沉迷诠释自己头上的乌云，拉着白布，热泪冷酷，还我的 took my shoes in front of door and I still fool， 情愿破碎不肯觉悟， Hang on nothing to lose somebody you know that's scared to， I 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You can't disguise nothing real about you， Nothing real about you。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I swear to find nothing real about you. Nothing real about you. 表面天真不过是你用来包裹的外衣。什么过往让你陷阱？自知荒唐的迷局，你又能去牵制了情绪？你说是风吹碎了无辜的人心，拉着白布热泪冷酷， I would have took my shoes in front of door and I still fool， 情愿破碎不肯觉悟， I ain't got nothing to lose somebody you know that's scared to， I 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You can't disguise nothing real about youI testify the truth don't lie. I swear to find nothing real about you. Nothing real about you. 这是张玉在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他觉得自己属于滴滴滴滴懂得都懂的歌曲当中第二首，可能大家会有这样共鸣的一首歌曲 《 幻觉痛》。这首歌曲很好听，编曲也很好听。 对，是我是一开始听了这个编曲，然后觉得就要他。 他的力量感很奇怪，就是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力量感，但他就是那种淡淡的，但是很坚定的那种力量感。 对，他像就是有这么一群小人，就是迈着正步走进了你的心里面，就啪啪啪啪， 那种感觉。 你自己填的词？ 对，这是我自己填的词。 你听到这个旋律以后立马就有画面感了？ 对，是。 然后是很顺利的写出来的这个词吗？ 其实还挺顺利的，因为就是有了一个大概的概念，框架出来就会很快。 中文跟英文的结合，你写英文更顺还是写中文更顺？ 这个英文其实不是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它本来就有这一段词、然后它有这一段词，一开始它是全英文的一首歌嘛、然后讲的是亚当和夏娃的那种禁忌之恋，然后我填的中文词，然后虽然不是在讲同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词是可以用到我现在填的词里面的。 你看过这首歌曲大家给的这个反馈吗？ 看过一部分。 在看我们直播的有人说这首歌曲很难唱。 对，这首歌挺难唱的。它的难唱在于就是大家觉得就是那个有一点类似有点 rap, 那个冰岛的漫长原敬献说非、这首歌曲它唱起来像是猴子叫。 我好想听一下他唱啊！ 我也很想听猴子叫是一个什么样。 我们这里为什么我们能连？什么时候可以连麦？然后 someday OK 对，现在电台都可视化了，也许有一天也可以。 对，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我就是一听就是说什么我唱像猴子唱，然后我唱就嘴感觉很烫，我就很想听大家唱出来是什么样子的。 哎，你下回真的如果有现场的话，可以。 对，我就是随机抽取。 对，像戴佩妮一样把话筒放下去。 我觉得好可爱啊。 是啊， 也是很可爱。然后就 哎，你唱的那个样子，然后那么热爱的去唱这首歌曲，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很音乐啊。 对对，是的。 对， 希望有这样一天吧。 哎，所以你接下来会有这个，如果疫情稳定了哈，会有巡演的或者是 Live House 演出的计划吗？ 我一直希望就是这件事情可以提上日程，我再积累一些作品，然后就可以有朝一日大家可以来看我 live。 张玉是学时装设计的？ 对，是的。 所以你的审美应该会很不一样。 我审美很自我。我不太会在意别人怎么穿，别人说什么，我会就是自己穿自己的。 这是你从小的一个行为吗？ 我这个行为是我妈妈影响我的。我妈妈是一个特别爱穿衣服的妈妈。小时候就是我没有怎么，就是我妈没怎么带我去游乐园那种地方，就拉我逛商场。 真的呀？ 对，我小时候觉得特别痛苦，我就特别能体会现在男朋友陪女朋友逛商场的那种痛苦。你说我一个小孩懂什么？我只想去逛那个就是 动物园， 然后游乐园。你说男孩现在想干什么？男孩只想在家打游戏。 对，是。 就是那种心情吧。但是他我妈其实是一个会特别会穿衣服的人，然后她也很有自己的风格。我觉得我对穿衣服这件事情是我妈妈影响比较深。 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穿衣服这事情是一件让你会感到自信和快乐的事儿了？ 初中，我小时候是一个胖胖的小妹妹。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吧，1米59，167斤。 那确实是。 对，吃得很好，因为家里是开餐厅的。 哇哦。 对，然后就是完全不愁吃的那么一个状态，当然是减不下来肥。然后后来到了初中，想穿漂亮衣服了吧，然后开始减肥。对，然后减肥以后发现 你是很快就瘦下来的还是一步一步的？ 我记得第一个寒假就瘦了20斤。 一个寒假瘦20斤？ 对，然后一年瘦到从160多斤瘦到了102斤。 当时是因为失恋了吗？发生什么惨痛的事了吗？ 不是那个，就是 纯粹靠毅力。 对，靠毅力。然后我喜欢运动嘛、然后就想要更轻盈的身体吧。然后 混乱了，前一小时的张玉说我不喜欢运动。 我小时候喜欢运动、我小时候是打篮球的。 哦， 对，我是当时是篮球运动员。然后当时喜欢运动啊，现在的张玉不喜欢运动了。 瘦了以后就不爱了。 对，然后就也觉得瘦下来会健康很多 啊。一年瘦了50多斤。 对， 然后从此也不爱运动了。 从此不爱运动了。 爆炸头是为什么？ 爆炸头就是因为自己喜欢。 可以，如果就是能看到我之前的照片的话，我的头发几乎是一年一变。 嗯， 我有过漂染时期，然后有过烫头时期。我烫头，我烫小卷、大卷、中卷，我全都烫过。 这都是你给发型师提出很明确的想法，让他来去做， 是 不是按照发型师的想法去给你做？ 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一般发型师给到你的应该都不是自己真的特别想要的， 嗯， 对，然后会说我就是想要这个样子的，然后给一个图片，您千万要给我弄成这个样子。但是我遇到的发型师都是，他们也是非常有想法的那种发型师，你跟他们讲，他就 OK， 我懂了，就稀里哗啦，就是。对，很满意。 下一次会想换什么发型？你这个发型很久呗。 我还没有想到，因为我发现我弄这个头发还挺好看的。 哦， 嗯，我没有，我其实很少弄到，就是自己就觉得哎，还挺好看的。 目前这个是满意的。 对，这个是满意的。 OK，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聊到这里，会发现穿衣服这个事情是很坚定的。 嗯， 做头发这事情你也是很坚定的。 对，做音乐我也是认真的。 嗯，所以你是一个很有自己明确审美的一个人。 是，就是所以说比较自我嘛。 所以我也会很期待说，如果有一天张玉自己去做 live house 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很事儿的一个人，在很认真的做一个现场演出的一切。 对，因为我要求比较高吧，我就希望 通常 live house 大家可能就是以演为主， 对 对，其他的布置啊可能没有太多的设计在里面。 嗯，是的，然后我现在就是希望我碰到的人都是像我这么事儿的人。 嗯， 都是对东西要求很高的人，这样一下子就可以大家达到一个高度的统一。 爱看演出的我们也希望能够碰到这么多事儿的人。 好， 来，接下来带给大家什么歌曲？ 接下来齐美帝。 前面已经唱到郭顶的歌曲了，接下来还是郭顶的歌曲。为什么喜欢郭顶的歌？稍后我们跟大家聊。视频直播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曾经我是不穿过森林误入逆行，没计划扎营，割下了是非一去不回。如今我是造梦的人啊，常人若是流连忘返啊，等潮汐来临，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哦，我没看过你蹒跚走在某处抹开花照的黑，当我找到你，试探你眼睛，心无旁骛地相拥，那是我仅有的温柔，也是我爱你的原因。这是美丽。是无人之地，为何没留下有效地址？肆意的消息，迷失在失眠，没有音讯。哦，如今这里是风和日丽，等你再回来，雨过迁徙，看夜幕将近，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哦。记得你蹒跚走入今生，再开花照的黑，等我找到你，试探你眼睛，心无旁骛地相拥，那是我仅有的。 一眼。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一再经不起离别。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我已经开始了想念。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请帮我停住这时间。就这样别安慰，等我找到你，望住你眼睛，心无旁骛地相拥，那是我仅有此不思议。我坠落在这凄美地， 依旧是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凄美地》，来自于张玉的版本。我觉得这首歌曲很适合作为演唱会的这个收尾的歌曲，它很有那个力量感和那个大爱的一个感觉在里面， 就是那种很带感的感觉。 哎， 全场都会跟着哇，鼓点什么的我蹦起来。 怎么办？不然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到这里吧，就以这样作为结尾。 好啊，拜拜。 大家很坏，你要看直播的人说想听你唱通宵。哎， 想听我唱通宵啊。 嗯 嗯，其实我也挺想的 啊。真的 啊？ 哦，那我们就跟台里打个电话，接下来什么都不要做，我们就唱通宵 可以吗？ 挺酷的一件事。 可以吗？可以为我申请这样的殊荣吗？ 你还不可以。哎，你上一次唱通宵是什么时候？ 我上一次唱通宵，其实我很少唱通宵，我是那种蛮注意养生的人。 K 歌也不唱通宵吗？ 对，不唱通宵，就唱到差不多了，就是哎呀该收了。 但你通常到几点是该收的时候呢？ 嗯，我其实差不多三四点的时候就困了。如果我在外面的话我是这样，但我自己在家可以失眠到很久。我在外面就会不知道为什么三四点我就必须要回家。 嗯 嗯， 然后回家以后继续失眠着。 对，回家就精神了，然后在外面就、嗯、 哎，你在家有唱过通宵的时候吗？ 我在家我经常大半夜，我之前特别喜欢用那种录歌软件，然后在家大半夜的唱唱唱。 你说大家常用的那几个录歌软件？ 对对，就是那几个录歌软件。 其实很粗糙。 对，很粗糙。 你该不会是拿那个耳机去录的吧？ 对，我之前是这样的。 哦， 但是自从就是怎么说呢，也这么说有点别扭，就是说当 你之前唱完以后传上去吗？ 传上去啊。 哦，因为有些人是唱完就唱完了不传。 那个是有迹可查的。我之前特别喜欢在软件上、 哦、 然后上传我自己唱的歌，拿那个耳机的那个 话筒 唱、 哎、粗糙的质感。哎，这都是参加比赛之前的事儿吧？ 对，参加比赛之前的事儿。 然后就没了。 对，然后就自己现在开始用麦录。 嗯。就认真的以这个本名唱了。你没想过用一个化名然后继续做一个这样的所谓的两张皮的事儿？因为那一面你就可以完全唱你自己喜欢的歌。 哎，提醒我了。 对啊， 对吧？ 对啊，只是一个唱歌像张玉的一个人而已。 对，我就假装我不是张玉。你说我是张玉、 啊、 我就不是张玉。 而且说不定你可以开发出新的唱腔，就是不一样。 哎，这样很有意思。哎， 试试看哈。 对，可以可以， 反正我们也没说哪个软件。 就是 但一共也没几个软件。好，时间关系我们时间不多了哈，所以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问题的话，包括想点唱的话，赶紧发送上来。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的互动时间，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把你们想要问的然后想要听的歌这歌名发送上来都可以。坦坦 Olivia 是第一个发上来，想听 You Will See。 You Will See 啊， 嗯， 一看就是一位很了解我的朋友， 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 对， You Will See， 找一下歌词。 对， 还有灵魂伴侣， 第三人称。水星记我们唱过了哈，可以之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以后回看我们前面的这个回放。 那座山 You will see。 我看着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多年时光的温柔经过，那么多人来了又走，但也许我们只是愿望不相逢。 嗯， 好棒。其实清唱很考验演唱者的。那个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灵魂伴侣， 第三人称， 第三，先唱第三人称吧。 好， 我真的是一个不记歌词的人啊。 很正常，很多音乐人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创作者是自己不会，就是每次自己写的歌词自己都会忘记。 哦，我之前还经常自己随意填词。 哦， 不是，就是我现场我忘了，然后我就开始就往里面进行， 那也是一个 非常 free 的填充。 虽然不一定那么好。 对，虽然不一定那样好，就大家不推荐这样啊，这样有点那个糊弄。OK。第三人称。 嗯， 他想知道那是谁，为何总沉默寡言，人群中也算抢眼，抢眼的孤独难免，快乐当然有一点，不过寂寞更强烈，难过时候不流泪，流泪也 对不起， 流泪也不算伤悲，天真以为是他的独特品味，殊不知是他难以言喻的对决，字幕画面分割上演叠对叠，而谁是谁。 OK， 谢谢。 好听。最后再翻一个牌子吧，你自己选一首哈。 好， 刚才说到的灵魂伴侣，然后还有，稍等我往前找一找，主人。 嗯， 还有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甚至还有朋友点平凡之路，和在抖音的朋友点我愿意。 我愿意是 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 哎，我就会唱这么多。 好听。来吧，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你会唱哪首歌曲收尾？ 唱 Bubble Gum。 哦，哎， Bubble Gum 你怎么介绍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可能不是大家很熟的一首歌。 Bubble Gum， Bubble Gum 是有一点小小丧小悲伤的那种， 小雀丧， 是不是？对，小雀丧那种感觉。 你继续。 嗯，然后他是那种感觉，就是感觉，也是一段已经过去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就像你嚼着一个口香糖，但你诶不小心咽下去了，就是生吞了的那种苦涩。 哎，你很会形容。哎，我发现你，对，你很会找那个形容的感觉感受， 找那个点，然后感动到自己， 然后大家会很好奇，至少我听了以后就会很好奇。 嗯， 因为吃过泡口香糖的人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感觉， 是，就不小心吞下去了。 啊， 对，我之前就是嚼口香糖经常会不小心吞下去，所以我特别能体会到，而且它有一个你没有办法名状的东西被你吞下去了，吞下去了以后它又从你的身体当中长出了一朵花来。 嗯， 就虽然它最后没有一个就是看似的一个结果，但是它 最终还是开出了一朵花。我觉得那种花可能是那个人对你的影响，然后以及这件事情对你的一个改变。 哇，真的，你以后来做我们同行吧，下回招聘的时候我跟你说哈。 好啊， 好，感谢张玉做客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下周同一时间九七四 Live Show 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这首歌曲，要演唱之前跟大家说，这个嚼口香糖有风险哈，不要轻易的咽下去。有请张玉。 Sorry, I didn't kiss you, but it's obvious I wanted to. Bubble gum down my throat and it's a curse, but my luck couldn't get any worse. Cause I swallowed the bubble gum, and in 7 years will be pretty dumb. Pink flowers grow from my skin, Pepto-Bismol, Vincent, high grain.Because it just hurts. I'd do anything for you, but would you do that for me too? Cause I swallowed the bubble gum. Oh, the 7 years will be prettyFrom my skin, Pepto-Bismol, Vincent, high grain. 感谢大家收听。